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非遗时光。毛猴是北京特有的一种民间艺术，源自清朝晚期。毛猴艺术把猴子的天然情趣和艺术家的创作完美结合，造就了一种绝妙的艺术境界。今天的非遗时光大型系列报道为您播出毛猴传家酒全权父子情。 我是北京市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毛猴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萧静。 中国人喜爱猴子，在汉族文化里，猴子是一种形态可爱、聪明伶俐、富有灵性的动物，是吉祥物的代表。古代人们对猴子的喜爱体现在文学、绘画和建筑中，封侯拜将的寓意成为猴文化的重要内容。到了明朝以后，特别是清朝晚期，随着老北京市井文化的日益繁荣，猴的形象也走下神坛，可爱滑稽成为了老百姓心中猴子的特点。加上民间工艺技艺的蓬勃发展，一种由廉价普通的天然材料制作而成的小工艺品毛猴也应运而生了。 毛猴的材料呢，是用了四味中药制作完成的，那它包括这个蝉蜕、辛夷、白鸡跟木通这四味中药。那这个蝉蜕呢，它就是那个知了的那个壳嘛，经过分解、清洗、修剪，然后做防腐处理才能用。那么它在身体呢，就是这个辛夷，俗称是玉兰花的花骨朵，然后作为毛猴的身体之用。那白鸡呢，是过去我们沾制毛猴的胶，但是现在我们会用一种透明的胶去代替它。木通呢，主要是做一些小刀具之用。 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是，毛猴工艺最早不是产生于工艺作坊，而是产生在一家中药铺。说到毛猴与中药的历史渊源，这里头有一个俏皮的民间故事。 最早它是在这个宣武门外罗马市大街有一家叫南庆堂药铺的地方。那这家药铺呢，就是有一个账房先生，就是为人尖酸刻薄，他老欺负他们家这小伙计。这小伙计呢，本身他工作很努力啊，但是他每天忍气吞声，度日如年的。突然间有一天呢，他无缘无故的又挨这个账房先生的骂了。那在晚上在整理药材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把这个中药就给打落掉地了。哎，他就发现那个蝉蜕的这个某种形象特征，尤其是那个头尖嘴猴腮那样子，哎，像极了他们家这账房先生。那他就把白鸡呢化成了胶，然后把蝉蜕进行了处理，分别沾制到了这个玉兰花的花苞上，就是这个辛夷，最后又用那个木通给他做了个小斗笠。第二天他就拿着他做这玩意儿就上街上炫耀，哎，大家看看，这就是我家那账房先生，等于他无意间的恶作剧行为嘛。第一，给他出了口恶气；第二，哎，他塑造成一个这账房先生的形象来讽刺他们家这个，所以从那个时候呢就诞生了。 毛猴的用料很简单普遍，所以迅速的在老北京民间传播开来。手工艺人们以物代猴，以猴代人，做成千姿百态的工艺品。 其实毛猴它的工艺啊，它的难点是什么？因为毛猴它有28种姿态，我们有各种的。假如说咱们做这个，像孔子说的这个叫三步猴：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您不该听的不听，那要捂着耳朵呀；不该看的不看，那就捂着眼睛；不该说的不说，捂着嘴。您看，这就三种姿态了，对不对？它有很多种沾制方法，您知道吧？ 萧静家族五代制作毛猴，到他的父亲萧掌柜已经开始对毛猴工艺进行创新。他们父子一起开拓了不少毛猴工艺的新领域。 那最早的这个毛猴呢，就是做的很简单，就做像爬杆啊、捞月亮啊、挑挑子呀、磨剪子磨刀啊，就是这种非常传统的题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这个工艺呢 不断革新与变化，因为我们要保留传统的题材，但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我们就把这个毛猴呢创新设计了八大系列，包含像音乐、舞蹈、戏曲、杂技、武术、体育、民俗，还有讽刺与幽默这八大系列。那我给您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做音乐系列，我们可以做成，假如说我们有民乐啊，也有西洋乐，可以做成拉二胡的小毛猴啊，这属于咱们民乐的，然后这个拉大提琴的、弹钢琴的、吹萨克斯的、小提琴的，对吧？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交响乐团，所以它每种系列都有不同的内容。像这八大系列里边，戏曲就比较难做，因为戏曲呢需要老师对这个京剧脸谱他要有了解，等于我们在这个毛猴的头上呢给它勾成戏出，勾成脸谱，它包含着就像面塑跟彩绘的工艺了。那脸谱这个毛猴一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呢，哎，非常受欢迎。 萧敬的父亲萧掌柜生于1951年，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也是萧敬毛猴事业的领路人。 从小就受父亲的这个熏陶，因为咱们北京原来是有这个蝉蜕的，在哪儿您都能看到这个东西。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带我去捡拾这个蝉蜕，90年的时候屋子就摆满了很多毛猴，他有花果山的，有，因为父亲喜欢体育嘛，有击剑的，有打拳击的呀，就做了很多很多内容创作这个些作品。当然父亲也有工作，就是没有把他当一个营生来这样做。那我呢是从08年就辞去了工作，然后专职来做这个事情啊，传承这个。 萧掌柜和萧敬父子两个人走上毛猴制作的道路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是得益于家传手艺的影响，甚至放弃了自己原本的工作，专注于毛猴创作。 父亲是在搞旅游，然后我是做酒店，从父亲身上学到很多嘛。因为像毛猴这项技艺啊，就说如果我教您亲手粘这个小毛猴，有可能我们十分钟就好。如果您想做一个非常成熟的作品，那您看大型的作品的时候，您会看到每只毛猴都是千姿百态的，包括它的肢体，包括它的内容啊。我为什么说父亲他懂得很多呢？有可能跟搞旅游有关系。哎，给弄一张建筑图纸，他就可以看得懂这个建筑图纸，他就可以给您创作出来。刚才除了八大系列呢，我们还给外边的一些企业也做过一些作品，就是沙盘技术的，就是阅历积累嘛，就是父亲懂得很多，他就能做。像做一些酒店的沙盘呀、消防中队的呀，啊，包括老北京的四合院啊，所以它是一个多方面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技艺。 萧敬的父亲萧掌柜最早在旅游局上班，也是改革开放最早下海的一批人，曾经自己做过公司，搞过垂钓，在5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了毛猴工艺的传承，最早把毛猴工艺推向了场景创作，使传统的毛猴的制作工艺更加年轻时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这个是一家餐厅，那个老总他非常喜欢毛猴这个工艺啊，这就是他们的餐厅的一个沙盘，然后我们用这个猴子呢跟他们餐厅的各个的这个房间进行了结合。那么您看这边有屏风啊，像他们这边有这种吃饭的场景，你看有两桌席，对吧？然后他们这个餐厅这个烤鸭比较有名啊，您看这儿有一个大师傅正推着这烤鸭的车，正给大家在送。 父亲问有没有建筑图纸，他说没有，所以我们就去拍了一些照片，回来凭我们的记忆对那个餐厅的了解，就设计出了啊。因为有可能这些东西真的是这一生有可能做这一件，因为它是属于私人定制嘛。建筑的这些材料啊，一点点切割打磨，我们给它就是一层一层来的。您能从三层透视到一层。甚至我父亲说我们都可以做成行灯，开关啪一打整个餐厅都亮都可以，所以它已经不是那种简单的了，对，所以毛猴也可以场景化，从小变大型化，从简单到复杂化，这是它的一个转变。 一件成熟的毛猴工艺品，一件好的作品，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内容和主题。 这个作品它有可能让很多人会感觉很震撼，为什么？现在结婚我们都是小汽车迎娶新娘子了，然后过去呢可不是汽车，过去都是轿子啊，八抬大轿、四抬大轿这样，那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八抬大轿，那肯定是谈婚贵人有点身份的人才可以。你看八抬大轿卖火盆，红红火火的寓意啊，这是一个传统的，在过去的这边新郎官骑在高头大马上，十字披红焦坐在这马上，院落里边准备着开席了，喝东倒西歪的呀，拱手让礼的呀， 对，都已经正在进行时了。但过去那个年代的人回忆那时候的往事，让现在的年轻人对那个时候的婚礼的现场，他就能产生这个无尽的这个遐想啊。 建成三千多年，五都六朝变迁，燕都辽金元明清，文化遗产说不完，青史几行名姓，宝藏代代相传，前人著作后人翻，凭吊间多少感叹。上回书说到咱北京城的 非遗时光，传承的力量。2003年，萧静的父亲萧掌柜把毛猴工艺带进了位于广渠门附近的百工坊。2004年，萧掌柜正式成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萧静也成为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这父子二人一起成就了毛猴事业的又一春。 到了百工坊以后，百工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保护基地，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们本身他就是一个民间艺人，人家也是特邀，就是小有名气的一些人吧。 嗯， 因为那时候还没谈到你什么高级工艺师啊，什么大师都没有这个。那么作为非遗传承人呢，我们的上部项目单位、承办单位就是百工博物馆，也是保护单位。那么这个地方给我们提供了平台，还有一些个经费，特别是在设置片子啊、出书啊等等方面，都给了很多帮助。我们家里边说呢，应该说到萧静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传承人了。 上面说话的人就是萧掌柜，他是毛猴技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首先完成了毛猴的非遗申请，让祖辈的手艺获得了一个政府的认可，其次又把自己的儿子萧静带上了非遗传承的轨迹。萧静为我们介绍了可以追溯的五代毛猴手艺人。 那我们这边是叫段三是第一代的，然后是赵成泰，然后萧国栋、萧掌柜，我。 过去的手艺人、匠人多半是世家，祖辈相传靠的是日复一日的观察与琢磨，以及某种基因或天赋的遗传。 父亲，我可以跟您讲，基本上没怎么教过我，有时候问他点什么事儿吧，他也不愿意跟你说，他总是只有一句话两句话就概括了，你自己琢磨。工作这么久之后呢，我才有可能明白他的这种想法。因为在过去您知道都是偷艺，对吧？就是没有老师愿意教给您这个手艺，都是您在那偷偷的看一眼，回家自己琢磨。那么现在呢，就有可能跟那个时候又不太一样了。现在是就是我教您，有可能您都不太愿意学。我也问过很多大学生，包括清华的一些很多大学生，我们有交流那种，大家就是有可能看得比较近吧，就是没有看得远一点。但是您看，我们就属于家族这种传承，就一代一代传到这儿。 毛猴手艺的传承，父子相承。萧静坦诚，自己在小的时候耳濡目染，周围的这些毛猴并没有刻意学习，就能知道父亲的手法，对于一些细致入微的动作心领神会，胸有成竹。 不是老说父亲连蒙带骗把我拉进这行了，其实最早我也不是很喜欢，因为我看到了父亲的艰辛，然后很辛苦，而且您知道做这种行业的收入是没有保证的。父亲常讲，您做这行您得先坐得住，就是每天早晨咱们9点见面，然后一直到5点，天天就低着头。现在其实我工作这10年，我明显感觉就是腰啊、颈椎啊、眼睛都会有连锁反应。包括很多年轻人为啥不愿意学呀，有时候有人很喜欢想学，但是说肖老师您一月给我开多少钱啊。我父亲说的是对的，有时候仔细琢磨他说的话，那我们要不接着做这个国家的这个咱们民族的一个其实挺宝贵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手艺，就有可能面临失传。 肖掌柜可以说是星星点点的把毛猴手艺传承给了自己的独生子，而萧静也半推半就的辞了职，从机场到酒店，萧静最终转了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他专心的把自己小时候玩耍的玩意儿当做了自己的事业。 我那时候在机场上班，反正我到时候把这工作完成好，到时候就会有薪水哈，对吧？也还不低啊、嗯，我也有很多时间能陪家里边人。那个时候就是辞去这工作呀，也是父亲一直在工作。 啊，包括跟我妈妈呀、啊，包括跟家里边人都在一直在跟我劝说我，甚至父亲集结周边的老师跟我就是说，你看看多好啊，小静，你看你爸做这事儿多有意义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就是我也有这个准备，您知道吧？第一是因为父亲眼睛有可能真的不太好了，就是眼睛越来越花了，没上岁数了，年龄大了嘛，也很辛苦。然后再加上其他老师在劝说我嘛，我觉得还是做做看吧，因为这个行业对于我来讲是崭新的一个行业，对我是充满挑战的，因为我什么都不会。把工作辞掉之后来到工作室，然后父亲就跟我讲了几句话，我刚才跟您说过，他跟我很少交流，很少说什么，找本书一翻篇就问我办完了吗，把书一翻，就是您，他其实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该翻篇了，对，别说你以前多么辉煌或怎么怎么着啊。第二点就是说把人做好啊，然后把事情做好，对，这样做事儿我们先做人啊。第三点呢，就是还是需要我把产品做好。您搞这个行业呢，首先我们是人的交流，对吧？第二呢，就是您得拿作品说话。那时候父亲就跟我讲说，你做这活儿不能千篇一律，不能说，因为你每件作品你拿起来你端详的时候，你会看每个作品啊都很有意思，因为您喜欢呢，大众才会喜欢。觉得现在父亲说这些事情都是正确的。 人们喜欢毛猴是一回事儿，但是作为一门安身立命的工作和事业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我真能理解他们，因为他们有可能不是本地的孩子，外省市来的孩子，因为确实人家讲话我们首先得先温饱啊，再考虑精神的上的层面的东西，对吧？您要包括我都有这个过程吗？就是父亲把摊子给我撂这儿了，他走掉了，他去内蒙古了，他说这边这个摊就归你了，你要把这个撑起来。或他真的是有可能是他也知道我有可能扛不住了，就那种感觉。 我就在这儿一直下来就这十年了。 我今年春节还开玩笑跟他说的，我说我做了这么久从来没听说我父亲来表扬我什么，然后酒桌上嘛，两家人嘛，我父亲在那笑啊，我表扬你啊，你干得不错，就那种。他不会轻易的去表扬谁，他总觉得我还差很多，所以这也是激励我不断在进步，不再在积累这样的。 萧静生于1980年的猴年，他的事业是毛猴，性格里也有猴性。猴的习性表现在萧静身上，是对毛猴工艺的不断探索钻研，在新的时代挖掘新的价值。 我会有很多的去改变吧，就包括题材，包括创作的内容，我们保留传统也要创新甚至我觉得可以跟咱们现在咱们北京的文化结合到一块儿，就是大家没有想到的那些内容，像什么大运河呀、苏州园林啊，包括老天桥庙会，很早过去的庙会踩高跷啊，那些东西跟那些文化更多的结合了。然后我们的材质也会有变化，当然毛猴的材质没有变化，我会通过道具的这个色彩跟它进行搭配，这些都是延续下去做这事儿的一个动力嘛。甚至前两天有一个小伙子他找到我，他喜欢足球，他喜欢国安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国安球场呢？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文化，球迷文化嘛，它也是代表北京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个毛猴都可以跟它进行结合。那这个作品当推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它会影响啊，影响，这就会产生它的价值。包括我有看到这些清洁工们，对吧，我们都可以用毛猴体现呀，像一带一路这种丝绸之路啊什么的，我们能不能跟着时代，跟着现在大家喜欢的这些内容呢进行一些创作，就是别一谈到毛猴你卖糖葫芦磨剪子磨刀，对吧，这就能产生它的价值。 毛猴的用料可以说是最为简单的、普通的，它的价值不在于原材料，而在巧夺天工的匠人的艺术构思中。毛猴以物代猴，再以猴代人，再加入大的场景，造就了一种绝妙的艺术境界。他通过毛猴的各种肢体语言，表达作品的幽默与诙谐，再现中国市井文化。通过不同毛猴形态与场景的搭配，演绎出社会的喜怒哀乐，记录人生百态，蕴藏丰富的时代感。感谢收听非遗时光大型系列报道之毛猴传家酒全权父子情，采访葛文杰，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 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